就是直接生嚼吗？ 配合着米饭了，生嚼有点太狠。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在吃这个辣椒圈的时候拍一个视频 啊哈， 然后这样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当中就播给大家。 可以啊， 对吧？这是一个技能，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欢迎各位来挑战。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雨。 辣椒圈就是那种很。就是很辣很刺激的那种，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配米饭就好吗？ 配米饭配面都很好吃，直接生吃也很好吃。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配大葱。 很不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的话题，我竟然咽了口水。 我们的话题就是辣椒到底应该如何吃才能吃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漂亮。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泽花头顶上的这一款配饰是有关系的。清明小长假虽然北京的天气不是特别的暖和，感觉好像要过春节的样子，这个气温，但是呢好消息是过完清明小长假以后，八号随着上班的热情高涨起来以后，气温也会随之而高涨，所以其实离夏天很近了。 嗯， 所以就开始这些帽子就要派上用场了。 嗯， 帽子很棒，你看没洗头的时候可以戴帽子，对不对？ 太老派的想法， 对不对？然后你凹造型的时候可以戴帽子， 现在基本上都洗完头以后再戴帽子呀。 不，你不懂，女生没洗头戴帽子的情况很多。 我今天要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我的这款帽子，你戴上以后大家就知道你今天没有洗头。 这个叫渔夫帽是不是？ 对，叫渔夫帽，然后它上面就印了三个字叫没洗头。 啊， 很酷呀， 很可爱呀。 现在没洗头还要告诉大家，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是很诚实的一个行为，也很可爱嘛。然后帽子这个事情我们刚刚说了，没洗头啊，哎，然后凹造型啊，甚至说如果你想修饰一下脸型的话，其实都可以靠这款配饰来实现。 嗯， 因为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请小雨来当嘉宾，小雨非常认真的跟我们说，他是人生当中是帽子几乎无闻零。 嗯，我是不太适合戴帽子的。 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 因为我的头型很奇怪。 奇怪在哪里？长犄角了吗？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 我身后有尾巴， 尾巴。 我谁也不知道， 知道。我有许多秘密。 把你的小秘密，把你的小秘密告诉我们吧。 真的， 就是我的头型，因为普遍大家头型都是会比较圆的，所以戴上帽子之后就会有一种修饰感。但是呢，我的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回家问一下我的爸爸妈妈，他好像就是旁边就有点尖尖的那种 感觉。在后脑勺吗？ 对。 可是完全不影响戴帽子的效果啊。 会有一些比较圆的帽子我戴上就会奇怪，或者会戴不上。 那我今天很期待你的展示效果，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头型是出在后脑勺的问题的话，比如说扁啊圆啊，或者是不平整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帽子是可以帮你修饰 的。不是后脑勺，是在两边，就会 在后 真的会觉得长出两个小犄角一样。 小雨你不懂，你这样说我们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接下来请导播老师把那个剃刀拿进来，我们现场把小雨的头发剃掉，直接就可以看到到底长什么样。 如果我变成一个光头的话应该会， 你方便走过来让我摸一下吗？ 可以啊， 我很想感受一下。就是 你以前其实摸过，而且已经嘲笑过我了。 真的吗？ 他每次摸完他都会忘记。 每次摸都像第一次一样。 来吧。 还好啊， 你盖住一下。 不，我觉得还好啊，而且真的还好。你想多了。 如果是双手的话真的感觉到这样让你不一样。 泽华你摸一下，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泽华说话会很夸张。 是有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对，但是这个样子的头型， 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棱角的感觉， 菱形的。 但是我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不适合戴帽子， 为什么？ 唯独你觉得不适合的原因是你没有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帽子。 那如果今天我在现场找到，会送给我吗？ 可以带走，没问题。 小雨他在攻击你，你说你不适合戴帽子，他说世界上没有人不适合戴帽子。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看一下小雨最终到底适不适合戴帽子。也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好了好了，不要开玩笑了。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看视频直播。然后呢，希望我们今天三位不同的脸型、不同的状态，然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身高，我们的展示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在选帽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灵感。 嗯， 因为天气热了，戴帽子其实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帮我们来遮挡阳光嘛，对吧？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不要来关注一下资讯的内容。 方向标，第一条关注到的是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它名字叫做《红海行动》，上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36亿，成为了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黑马影片。那除去票房的持续走高呢，影片当中很多演员的演技都受到一致好评。我想问问在座两位，不用问你了，你没看，泽华，你对其中的哪一位演技是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你被谁惊艳到了？ 我觉得那位女生表演得很好， 就演佟丽的那个。 对，然后跟那个黄景瑜， 顾顺， 对，搭档的那位，然后也不错。然后另外一位是跟顾顺也挺好的，那两个我叫不出来名字，反正就是那位那几位演都挺好的。 就你觉得每一个演都很不错，对不对？ 是的。 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是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就顺利的被顾顺这个角色就圈粉了 啊， 就是狙击手。 张译演得很好，我觉得。 就是他们好，就理所当然。但像这种年轻演员在这部就是电影当中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那最近呢，黄景瑜参加了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的前一阵子的巴塞尔钟表展，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他依然是型格满满。当天参加活动的时候穿成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我在上交这一期节目的稿签的时候，讲到要说黄景瑜这个人，我们的一位监制老师，他是黄景瑜的铁杆粉丝。 我只有一位监制老师哦。 不不，我们台有好多位监制老师，但是我们的这个监制老师是黄景瑜的铁杆粉丝。他说，哎，你要讲黄景瑜，那好，如果缺照片的话，我可以给你哦。 我们监制老师叫什么名字呢？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看监制老师提供的帅气的黄景瑜的型男照片。 哇哦， 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这样，这样，还有这样。德华，我要是你的话，我要是像你这样是全场唯一一位男生的话，我就会不服，我就会说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拍出来。 我拍不出来啊！ 我要现场 PK， 我拍不出来啊！ 你怎么能认怂呢？ 我拍得出来，我也不坐在这里了吧？我可能也去什么钟表展了。 好吧，这是黄景瑜，我们监制老师提供的哈，友情提供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些映照。那其实我们要讲到的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日常生活中爱干什么呀，比如爱健身呀，以及他对于这一部影片的自己的一个评价，以及他之后的一个工作安排，都在之前的巴塞尔钟表展专访的时候告诉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专访的视频。 我是黄景瑜。说什么？家里人去看过电影之后回来也没给我什么评价，也没有什么观后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戏的时候身材现在比拍戏的瘦了很多，我现在回来之后体重掉了很多。有啊，帅，不喜欢自拍，很少自拍。有啊有啊，有美颜软件，我以前下的，但是一直换手机它就会自动帮你下载。是忙碌的一年。特别现在我饰演的是一个缉毒警察，然后跟这个毒枭啊和跟这个我们缉毒队之间都有很多的怎么讲一些误会吧，然后发生了很多的故事，要看很多资料，因为缉毒警察其实大家对他们的认识还是很少，要看很多资料学习很多他们的知识。我都喜欢，也都要。我觉得这人都是会有实力的嘛，有的实力比较厉害，有的可能没那么厉害，有的展现实力的面更多，可能有的展现帅气面更多，但是帅也是实力嘛。真诚，我觉得都需要啊，这个就是都需要的，可能一部分是这个。自己家的这种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再大一点嘛，可能是对，可能需要对社会有些贡献啊，对喜欢我的人有一些好的引导啊。我觉得是阳光温柔不羁，幸福的。都很手足无措，这种其实 突然跑过来这么讲，都会吓一跳。新电影上映嘛，然后咱们也做了很多应援啊，然后大家都看了好多遍，我看最多也看了十几遍呢。我们电影其实时长不太短，两个多钟头，看十几遍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巧合吧，我讲过但是我就忘记了，讲过就忘记了，我就一直记不住。粉底唇彩眉笔眼影和睫毛膏， 睫毛膏怎么样？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还是挺佩服黄景瑜的。最后一个问题，说出五样，短时间内说出五样女生的化妆品，很多男明星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栽倒。来，泽华，说出五样他刚刚说没说过的女生的化妆品，再说五样。 高光。 哇，然后 专业了。 侧影。 哇， 脸上还能干嘛？粉饼他说过没有？ 他没说， 没有。 他说粉饼。对。哇哦。 唇蜜。 哇。 唇釉。 哇。果然是没少跟我们在一块玩，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你给自己点个赞吧，真的太可爱了。 唇釉怎么着是干嘛？ 唇釉啊，唇蜜啊，就是在嘴唇上画的不同的质地的东西而已。 哎， 对，啊，这是黄景瑜的专访。其实，在巴塞尔钟表展上也专访到了很多的明星。说到气质女神这个 title 的话，你们第一反应会想到哪一位女明星？气质女神 刘诗诗。 刘诗，对，没有默契了。果然是他吗？ 刘亦菲。 不错，你呢？可不可以再往上一辈？ 哦，再往上一辈呀、啊。 李若彤。 这跨的好像有点多，现在依然还活跃在。 赵雅芝。 我也想跨到赵雅芝。 依然还活跃在。 赵雅芝也活跃在荧幕上。 赵雅芝不太出现了。 你说大荧幕上 哈、啊？对对。好了，舒淇很生气了。 啊，对，舒淇。 我以为你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到舒淇啊， 没有、 哎、一个大嘴巴。 我觉得舒淇美艳更合适吧。 嗯，但她确实现在随着年纪的沉淀之后，岁月的沉淀之后，越来越有气质。 爱的舒淇， 怎么了呢？ 对啊，又不是说的坏话。 对呀、啊。 什么叫做随着年纪的沉淀？ 岁月的沉淀啊。 Okay、 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岁月的沉淀呢、啊，别想挑拨离间好吗？总之吧，在巴塞尔珠标展上，舒淇呢带病接受了专访，分享了参演。前段时间参演了黄渤导演处女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向很在意自己身材的女孩子分享了一个小妙招。他在全天的24小时当中找出了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吃什么都不会胖。 什么时间段这么神奇？ 难道不应该跳出来辟谣吗？说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时间段。 没有，我还想先听一下到底是他说的是哪一个时间。 泽华，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很想。 对男生来说也是有用的， 很想。 这个时间段哦，吃什么都不会胖。我们来看一看舒淇是怎么说的。 当然不是啊，黄渤处女座，他怎么可能会量身打造我呢？他当然是量身打造他自己的戏。对，其实都是一个团体的，对，非常的不同。因为其实他做，因为其实他做演员，我这样讲话好奇怪。因为身为演员的时候，我跟他对戏，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但是他比较不会去比如说不会去管到导演啊、摄影啊、机位的一些拍摄。但是身为导演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全能的人，上到导演，下到场工，他都干。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去做几十个角色，然后再加上他还要演戏，所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对，他不为人知的才华，好像他的才华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比较不为人知的，就是他很喜欢自以为自己不为人知的去表现了他的才华。哦耶、yeah, 就是这样，好像是全智贤的一个动作啊，唱歌的一个。对，我都吃的。 没有，但我因为我平常固定有健身，嗯，如果你想要吃蛋糕跟水果比较容易发胖的东西，你就在运动完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你就把它吃掉，因为那个时候是最不胖的。但是如果过了这一个小时你就吃清淡一点，这就是我最近的吃东西得到的一个结论。原来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迷思，以为运动完要隔两个小时才吃东西，不是的，你要运动完之后马上吃，然后你那时候就可以吃你最想吃的。当然不要煎炸，可是你可以挑甜品挑水果，就是这种容易水肿容易胖的东西吃，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东西来帮你代谢的，所以那个时候吃是不会胖的。哎呀我也不晓得，中间吧好多啊。我比较喜欢逛街，身体健康。 怎么样，健完身以后那一个小时只要不吃高油的炸的食品，吃一些小甜品啊，就是 多小算小？ 你一个小时能吃多少东西？吃了一吨蛋糕吧。 那泽华一口气就能吃到15块很甜腻的那种曲奇饼干。哎， 曲奇饼干是黄油 本身也很小、啊、 纯黄油，可是15块就热量非常高了。 那个真的有点热量高，那他买给他 所以没有买给你啊，知道了吧。 让我吃了一口都没有吃，忍住，因为他打开那个罐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饼干看上去就很好吃。 我跟你讲， 而看上去这么好吃饼干，一定是用的纯黄油。 对，我自己，我一共只买了一盒送给了泽华，自己也没有自留，因为我知道他会爱吃。 现在你们还在做节目吗？纯粹私聊时间吗？ 还说私人恩怨，对对对。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你可以送他一罐曲奇饼干。总之，舒淇刚刚讲的这点，其实对于很多健身的朋友来说的话，是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的。就是健完身以后，你的肌肉在生成，但是这也分你做的是有氧还是无氧。 对、 嗯， 如果你是练的力量型的运动的话，你的肌肉需要有足够的糖原来支撑它去生成更多。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用一些糖分相对高一些的东西，然后去补充，瞬间补充身体糖原的。 对， 但是。依然不要拿这个作为借口说啊，那我就练啊，练完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还是不行的。而且如果是在减脂肪期间的话，做完了很高强度有氧运动，最好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 相信我，你做完高强度有氧以后，你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吐， 太累了呀。 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一天只有一个小时在吃这样的东西吗？ 对呀、啊， 剩下时间全部是清淡的。 那不然呢？你一天24小时都在吃这些东西吗？ 对呀、啊， 我中午吃的很油腻，刚才还喝了芝士。 而且他那个一个小时说了不能吃油腻的东西，高油不行哎。 所以啊，要想自己身体变得健康变得漂亮，还真的是控制住你自己那张嘴。 当然啦，潮流风向标今天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资讯的内容，稍后我们在一起改变的环节当中，今天要跟各位好好来分享一下怎么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脸型的帽子。这款配饰是到春夏季的时候非常实用的一款配饰，你可以去熬造型，你可以去修饰脸型，也可以遮阳。我们今天桌面上呢带来了生活当中很常见的6款帽子的形状，分别有棒球帽、渔夫帽、草帽、贝雷帽、爆童帽以及小礼帽，一共6款，都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帽子的形状。 嗯，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直播，可以给自己在春夏到来之际呢挑选一款最适合的帽子。在正式开始我们的话题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各位说一下的是，戴帽子这件事情其实发型也是很重要的。 对，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因为我今天没有发型所以我戴一个帽子。 No, 通常你抱着这样想法的时候，你戴什么帽子都是很丑的。 是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小的视频，教女孩子什么样不同的帽子配合什么样的发型是最完美的。但是这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视频，稍后再来详细分解。这个视频当中一共讲到3款帽子，一个是爆头帽，一个是小礼帽，还有一个是渔夫帽。对， 还要用夹板。哎， 对呀、啊，就是女生那种看似不经意间凌乱的头发，其实都是很精心打理过的。 男生可能就会不理解，你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要戴帽子？ 就是这是造型啊，所以他这个时候配的是一款爆头帽，用发梢稍稍往外翘的方式，还配上了今年比较 chic 的一款平光镜，这是平顶的小礼帽。 你会发现其实女生不知道该剪什么样发型的时候，剪一个中长发是最适合打理的、嗯、你可以塑造出很多不同的款型的发型。 可是这个小姐姐的脸型本身长得很好啊，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要说啊，根据不同的脸型你要选不同的帽型啊。所以这个小姐姐为什么可以做示范，是因为她的脸型可以解锁任何一款帽子， 包括任何发型都很合适啊。 对， 这样是不是应该找小雨去拍？ 小雨就 不要攻击我， 她说就是你可以解锁任何的帽子。这是要准备配小礼帽的时候把头发扎了起来，但是旁边留了两撮龙须以及一个长的斜刘海，这样配着礼帽感觉出去就是非常精致的女孩。 嗯， 这小姐姐很会用夹板哎，各位女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学一下怎么样用夹板。 夹板这个真的是就是熟能生巧 哎、 嗯，包括吹风机也是，而且这个小姐姐还给自己剪刘海，我觉得她的头发很神奇，可长可短，尤其是刘海。 她刘海做得很好。 对，这种空气刘海，就是女孩子一定要抛开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空气刘海是不可能去理发店用烫染的方式去完成的。 嗯， 所谓的空气刘海只可能是一次性的， 嗯， 就是你做完造型立刻出门，回家洗完又没了，没有那种一劳永逸的方式。 可是理发店可以做出大妈刘海。 你攻击是哪一家理发店？ 我也没有攻击大妈哦。 或者哪一位发型师， 快报上名来。 哦，真的在剪头发，剪刘海。 对，他这个神器很厉害，是一个塑料纸，然后可以挡住面部，给自己稍微微微的调整一下刘海长度，把刘海剪成了一个齐平的状态，这样很可爱。然后他最后示范的这一款帽子是什么样呢？把头发全部都卷成了内扣型的。我觉得非常厉害的是戴帽子还会把自己的就是分路的那个地方头发给吹起来，这样就能保证摘了帽子以后头发依然是可以看的。 我很想要他的那个夹板，感觉非常好用。 没错，他用的是贝雷帽，最后一款就是这个小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范呢。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可以在分解这个帽子的时候一起来说一下、嗯、也可以现场来试一下。你们有记住是哪几款发型吗？ 有，但你有戴夹板吗？ 我没有戴夹板，只能意思意思了。 嗯， 现场能通电啊？ 我们可以拿剪刀现场给姐那个小雨剪一下头发。 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了，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现场解析关于帽子的那些事儿。 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们俩都属于颧骨高的类型。 嗯，对，我们俩脸型其实挺像的，就颧骨比较高。然后 你说一个女孩子脸型跟你像，你觉得女孩子会开心吗？ 会啊。 小雨并没有开心。 小雨，我要是你就翻脸走人。 那我就走了， 拜拜了。 所以其实泽花在男生当中属于小脸型的，所以他其实也是在男生当中比较占优势，就是可以解锁大部分帽子款式的一个男生。 对， 所以还挺气人的。 他戴帽子还挺好看的。 棒球帽不太行。 是吗？那我们一会儿就要让你先试棒球帽。 棒球帽比较无聊。 棒球帽也要看怎么戴了。小雨，我觉得你是瓜子脸。 我不是。 他哪里是瓜子脸？ 我真的不是瓜子脸。 海瓜子吗？还是南瓜子？ 不是瓜子脸， 没有 脸小啊。 没有，我的脸不小，我觉得我是棱角非常分明的。 但是你太瘦了， 就是颧骨也高，然后下颌骨这里也比较宽。 可是你下巴是尖的，所以如果戴了帽子的话，就会遮盖掉面部上部分的一些轮廓 啊，反而会好看吗？ 剩下的就是你的小尖下巴。 那我很期待喽。 是不是有大帽子把你上半张脸全挡上，就是小尖下巴，你就是一个标准的瓜子脸。说的对了。 很讨厌直播间有你这样过度解读的人。好吧，这样那咱们先从泽花开始好不好？ 好呀，我想看他戴棒球帽。 好，其实我们今天桌上有的一款棒球帽，泽花也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就对于棒球帽，我个人也有一些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小雨那边有两顶，我这边还有一顶。通常咱们对于棒球帽的理解应该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种，这也是这两年就比较多男生女生会购买的一款，价格也比较亲民， 舌头还会再短一点的。 然后款型，这是舌头已经很短了。 这还会再短一些。 还比这更长吧。 再短一些，只有纯粹的棒球帽啊，就会比这个还要再短一些。 或者这个已经很短了。 这个很短了。 这个算很长了。 这属于正常的。 对。 属于正常。就我说这个品牌和这个款型是90%的人都是可以 hold 住的一个款型。所以如果你戴这样最基本的棒球帽会怎么戴？ 明星基本上就会把脸全部压上。 不要说明星，说你自己。 我就是明星啊，我真的是我自己啊。 明星把鸭舌帽压上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但是你如果 明星就会这样戴， 你这样很像坏人，感觉你要做什么 违法。对，鬼鬼祟祟的。 对， 就这样戴，或者是 你这样很像 小年轻们喜欢这样的。 你刚刚那样很像那个，就是蓝色大海传说里面李敏镐演的那个角色。对， 妈呀，那是在夸我，我以为你在说那个谁。 可是我觉得这样戴会无聊。哎，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样戴呀。 我觉得这样很，而且戴不好的话就很像送快递的小哥。 而且我觉得每次戴这个鸭舌帽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发型该怎么办，头发到底是藏起来还是露出来。 所以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头发很短的女生以及男生戴这样的棒球帽的。 那你现在自己头发这个长度 不可以？我不可以给大家展示。 不可以吗？ 我觉得不行，就是 真的会把头发压瘪，对不对？就戴上之后确实不太能摘下来。 就压瘪还算好的，就是像头发太短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戴鸭舌帽，因为鸭舌帽本来比较偏中性，比较运动，所以你的发量本身长度也不够长的话，就会增加它的中性感。女生就会戴得很像男人，男人呢就会更普通，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富， 那你快戴上让我看一下。 对，你先戴上，我看是不是？ 就很奇怪啊。 没有很像男人啊。 不奇怪。 对啊。 因为我今天穿了一件，因为我今天的衣服是有中和的作用的，我胸前有一个领结，对，所以可能会女性化的这种元素稍微高一点。 只是不好看而已，倒是没有像男人。 就是我不建议。头发长度太短的女生戴这样的帽子， 鸭舌帽真的很挑人，很挑脸型， 很挑人，很挑脸型。 对， 长发的女生是可以尝试的。所以小雨，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我当然愿意了，我今天既然都已经来了，就不怕被你们嘲笑。 小雨， 跟我们中间来， 你知道他有多狠吗？他在说你愿意尝试一下吗？然后故意要给这放大，就显得小雨头太大，这个是不够的。 我看了一下，因为我考虑到他那个头型嘛。 什么？你竟然把帽子放大了？ 对呀、啊，我本来觉得你的头围，我们俩戴的跟正常的，你戴就不行。 我确实检查了一下，我怕你会戴不进去。这样贴心的举动难道不对吗？我并没有觉得奇怪啊。 咱们三个人里面，反而小雨戴起来最合适 的呀。所以我会觉得棒球帽这样一种很普通的配饰，这样偏中性的配饰，我会觉得说就是中长发以上的女生戴这样的帽子是最合适的。 小雨他说这个棒球帽这种很普通的配饰比较适合你。 过度解读真的受不了。 但是好看的，我觉得你戴这个是好看的。 你还可以试着把这个帽舌往后转， 转到后面去。对，因为你的本儿不算是大的，不像我这样是大本儿，你可以把头发稍微理一下，我觉得你可以把两边， 自己有点看不太清楚， 我觉得你可以把两边头发都挽进去， 或者女生可以直接到后半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种坏女孩的气质， 这样是好看的吗？ 就是调皮女生， 对，好看的， 这样是很俏皮的， 哇！ 甚至你可以把那个鸭舌的那个帽，就是舌的那个部分，稍微往边上移一下，就是露出来一点边，从正面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鸭舌的部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还不错。 我这样很想给你拍一张定格照，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哇， 已经定格了。 真的卡住了我们的系统， 实在是太好看了，系统直接给你定格。 定格的这个画面很好看啊，所以泽华拍照的事情交给你了，你要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来，然后我们稍后会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回顾。 我通常都会给小雨拍的很好看， 把鸭舌转过来一些，真的真的真的，对对对对对对，偏一点，这样是最好看的。其实这样的鸭舌帽的戴法就适合像小雨这样的脸型，就是本儿不会像我这么的宽大，然后呢发量的头发的长度也要比中长发稍微再长一点的，就是有一定头发的长度的女生是可以选择这样戴鸭舌帽的。非常好看呀，我觉得小雨你应该换一个 pose 的感觉，你这样太正式了，很像新闻女主播。 真的吗？ 没有摘帽子，新闻女主播。然后我手上还有一款鸭舌帽，是我个人觉得我根本没有找到适合戴它的方式，它是一个形状比较不一样的鸭舌帽的 款式。这款我们有一个类似同款的，我的是绿色的。 他也有，他喜欢戴绿色的帽子。对，你非要说颜色我都忘了， 确实很好看哦。 然后它这个帽子的整个的弧度会比普通的鸭舌帽更宽大一些，所以像我这种前本露特别特别宽大的女生，再戴上这样的帽子就是灾难。 可是我觉得 灾难展现给大家看呀， 它的颜色会有一点不好驾驭。 粉色帽子倒是我都觉得还可以， 它皮肤白戴粉色是 OK 的了。 好，你这样戴是好看的呀， 就感觉是一个老不正经。 那也是没办法接这样的话了， 反正也是你自己说的啦。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我现在剪了这个长度的头发以后戴这样的帽子比我长发的时候戴的好看， 很俏皮，非常俏皮， 就是，把你的这个鸭舌的部分稍微偏一点。 哎， 但是如果因为我现在是有刘海嘛，所以就展现不出我的大本露了，然后这么戴也可以 像我一样把刘海收起来， 那不行，那就很可怕。 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你的那个本露到底有多大， 熟悉我的听友都知道我的本露有多大。这样戴呢 没有刚才好看， 刚才那样 好 吗？ 对， 泽华这样把刘海全部放进去戴鸭舌帽非常的难看。 很认真的说这句话， 非常非常难看。 而且各位，我们俩本乐其实是有的一拼的，我的本乐有多大，他的本乐也是这么大。 就是很奇怪，毫无时尚度可言。 那所以来试一下这一款呢。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依然是无法驾驭，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给他拍张照片。 我觉得你干。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今天现场很多的反面教材，也就是笑话本尊。 所以 给我看一下， 本来准备做笑话的我竟然成为了正确示范吗？ 你竟然成为我们三个里面赢最大的那一个。 你戴这个粉色也许会很好看。 接下来你要给我拍我这样戴，你们刚刚说很好看这张照片，一会儿要一起来。 我没有说很好看，是小雨说很好看，先纠正一下。 所以你现在要求我细拍吗？ 要仔细了哦。这种帽子不适合摆这样的 pose， 应该俏皮一些。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会整体的在照片上面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就是看一看视频当中看到的。 他拍出来是好看的。 你把我拍的那么难看居然说是好看的。好，小雨，接下来你来挑战这款帽子了。这款帽子问题在于它后方是无法调节的，所以你必须只能通过它是有 S。 它要在影射你的头围很大。 它怕我戴不进去， 买的时候分号。对， 不能这样太正经了， 这样太高了。对， 不过它这样戴也是比我们俩好看，因为它本都没有咱们俩大。 对对， 所以这样的鸭舌帽其实不太适合本都大的人戴。 对对对对，你可以给小雨拍一张照片，然后小雨一会儿还可以把鸭舌放到后面去戴一下。 刚才嘟嘴的那个很好看。 蛇放到后面去看一下呢？这样更好看，我觉得。 你也很适合戴鸭舌吗？ 我感觉我重拾了自信，可能从今以后每一天我都会戴着帽子出现。 记得吗？我在刚开篇的时候说过什么话？没有人不适合戴帽子。恭喜你成为 这 位 我是。 是给你的拍一下呀，一会儿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现场解锁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六款帽子的形状。现在正在讲到的第一款就是鸭舌帽。已经说两款了，对不对？一款最普通的，还有一款是那样稍微变形一些的。这款其实也算是普通的鸭舌帽，它介于这两款之间。它这个弧度没有这款粉的那么的宽大，但是这个鸭舌呢又没有最普通的鸭舌帽那么的短那么的窄，它会更扁平一些。这款帽子是上海迪士尼刚刚开业的时候跟漫威的合作款。哎，我觉得它的这个 Q 版的小人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就托朋友花高价买了一顶回来。然后我当时戴上这顶帽子以后，我的同事给我的评价就是：袁一，你偷戴了爸爸的帽子。 你还是高价购买回来的？我连试都不想试。 为什么这顶帽子？ 这个帽子有点看上去感觉很难驾驭，而且就连泽华这样好看的脸戴上都很奇怪。 我戴这种帽子就是很奇怪。 来，让我来挑战一下这顶帽子。 这款是正戴反戴都有亮点的一款帽子，你看它图案正反都是有的，正面是正面，很好看啊。 真的吗？ 它适合把帽子腾空这么戴，咱俩这种大宝的人如果把帽子腾空戴，整个脸就只剩宝了。 可是泽华的表情是凝固的，就是他在 思索找什么形容词表扬你。 我觉得还是颜色的问题吧，刚才那个粉色更俏皮一点， 就不够提亮， 对对对对对， 因为灰色会比较百搭一些。 对，这样还挺好看的吧？ 都很好看啊。小雨，你以后我可以就是把头发剃光了，天天戴帽子了。 我可以帮你剃。 所以想要有照片为证吗？ 可以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留影的吧， 啊， 这样咱们一会儿回顾起来会更加的有这个依据一些。你看小雨拍照已经越来越自信了哟，从第一张的不苟言笑开始到现在开始摆袄各种造型。所以这就是帽子带给人的自信度和神奇度，就是你选对了一款适合自己的帽子，你会觉得说哇，我拍照都比之前美很多， 感觉自己美出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对对对。好，鸭舌帽呢先暂时解析到这里，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什么样的脸型适合戴鸭舌帽。首先，我不建议头发长度太短的男生和女生来戴鸭舌帽。 头发短的男生其实还好， 真的，你 他稍微盖上以后就很好。 如果只是一个板寸的话，真的会很奇怪。 而且事实证明，很多是板寸男生戴棒球帽和鸭舌帽。 我觉得这也要分情况，就是还是要分人种 啊。 对，就是我觉得咱们黄皮肤的这一类型的人，可能戴上头发太短，戴上了以后总觉得好像他不怀好意。 五官不立体是吗？ 对，因为你就体现不出五官被遮住了很大一部分，然后就看不见你的面部的状态了，这是一部分。然后呢，女生呢，如果头发太短戴棒球帽的话，就整个感觉太假小子了，这样的气质可能会让你的女性的一些优势就会被掩盖掉。所以像小雨这样的中长发的长度很适合来选择各种款型的 对啊，我就是适合戴帽子。 对，然后呢，在戴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看你的脸型，就是像我们这种脸的长度相对要长一些，尤其是薄肉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就不太适合戴这样的棒球帽了。 还有宽度比较宽的话也不太适合 戴棒球帽。我倒觉得如果有刘海露出来倒还挺好看的， 那也要看什么样的 刘海的长度。 对，所以刘海也不能只露出来一小节，也不太合适。 所以今天在场就证明我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适合戴帽子的， 赢最大。是在棒球帽这一款里面赢很大。接下来我今天现场带来了很多的草帽。草帽其实是一个统称，比较笼统，它也分很多很多的款式，但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三款呢都还算比较的中规中矩一些，就是款型都比较常见。 我曾经有一顶很喜欢的草帽， 然后呢 丢了，心里很难过，难过了很久， 后来就再也没有找到替代品。 而且草帽我觉得是很难碰到一个你真的那么喜欢的，后来再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替代品。 男生找草帽确实很难，因为戴不好就会觉得很娘，但是女生还好。对，女生很容易找到合适自己的草帽。我觉得女生更烦恼的是草帽怎么携带，就是你旅行的时候比如去海边，你必须要有一顶草帽，大檐的，越大檐越好看，越大檐遮阳效果越好，可是我不好戴呀。而且很多现在这种草边都很娇气，根本不能折叠。 小雨曾经戴过一个很大檐的那个草帽，很漂亮。 那是我的。 对。 那顶我没戴过来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够日常化， 我们今天要说这六款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对， 就是不是度假才能带的，日常生活也能带。 如果帽檐太大的话，感觉只能在海边才可以带。 只能，因为像这样的门你就过不去，你就卡门了。 嗯， 对，卡住。 一会儿可以让小雨把那个照片展示一下。 可以啊， 通过手机的形式看一眼。 嗯，可以。我们现在手上有三顶草帽，帽檐的宽度不一样，从小到大都有，小中大三种都有，所以你最想尝试哪一款？ 我想尝试那一顶， 因为有蕾丝边嘛。 对，我会觉得很特别。而且之前我见到袁一在生活当中戴过，我觉得非常好看。 来，拿走吧。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呢，在跟各位现场展示怎么样通过这个脸型的不同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款帽子。 他明明很适合戴帽子呀。 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 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夸他吧，后面 没有，因为之前我真的可能是没有选到合适的帽子，然后我之前每一次戴帽子都会有周围的朋友嘲笑我说啊，你戴帽子好丑。 你之前选了什么样款型的帽子？我很想知道一下。 这其实也就是棒球帽这样的，但就被说很丑。 那个朋友可以把他拉黑了。 你那朋友你们都认识，一会儿可以私下告诉你们是谁。 他一定是嫉妒你。 对，就是不想让你变得更美。 你现在戴四款，每一款都很适合你啊。 这顶帽子就是它有一些小心机在，它的帽檐首先它的编织的整体是那种最百搭的，就是土色的，这应该算叫米色吧，浅米色。然后呢，在帽檐的部分有一些黑色的蕾丝网状的这样的这个织法，所以整个就会觉得俏皮又优雅， 很好看。快给我拍照！ 而且那个帽檐自己应该可以随时的调整。 帽檐它整个织法是很柔软的，所以你稍微折一下什么的也不会太大问题。这样的草帽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可能会挡住一些面部，所以如果你要拍照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前面的帽檐稍微抬起来一些，才不会造成面部的阴影。所以此时此刻，摄影师德华又要上场啦， 见证奇迹的时刻。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现场的真人示范，怎么样通过脸型来挑选适合自己的配饰。你为什么露出这样狡黠的笑容？ 我总是可以捕捉到小雨的一些灵动的画面。 让我看一眼吧。我不展示出去，但我看一下，私下分享一下黑照片，还可以啊，很正常啊。这个草帽就没有什么正戴和反戴之说了，但是可以尝试说往下面压一些，或者往上面抬一点，就看个人的面部的状态了。 这样呢？ 这样真的很过分，很吓人。你试一下，如果把整张脸都裸露在外面，然后朝后戴一些，再浅一点，其实这样会更优雅。 这样也很好看、啊， 对不对？对不对？对 对, 对，这样就像小礼帽了。 哇，我真的很适合戴帽子。 其实。这一顶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一顶是我个人 觉得，你要不要先试一下？ 我可以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买的一顶帽子。我现在戴这样的小礼帽，这种短檐的，就会显得太 man， 确实不适合你。 因为 可以送给我。 短了，我现在头发太短了。我以前长发的时候买的这顶帽子， 倒是没有太 man， 我觉得这个比你刚才戴鸭舌帽好看很多。 真的吗？ 真的。 那你给我拍照啊。 不 man， 很好看。 我觉得可以把这件外套脱掉，不然蓝帽子配红衣服真的很奇怪。 而且衣服还是格子的， 感觉家里要过年。 对，你里面这件衬衫的话就会非常搭这顶帽子。 感觉我们要休假了哟。拍下了我美丽的瞬间吗？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你的对照片的标准都很低。好吧， 德华拍照真的很厉害。他有一次跟我说：“小雨，我给你拍到一张非常绝美的瞬间。” 太美了！ 把这个帽子递给小雨。你不要用人像了，人像把我们每个人拍的都像猪刚烈一样。 对，你就是正常相机的那个尺寸 就 OK 了。对，你正常相机就好 了， 不需要给我们拍出什么人像。我是觉得这顶的帽檐对你来说有点小了， 是吗？ 虽然不是说不好看，但是没有刚才那几顶好看。不然你可以用照片，正常照片，你给小雨拍一下 啊。因为小雨的本儿跟我们差不多，也挺大的。 不，你不是本儿的问题，我觉得 脑门、 这个、 还挺大的。我觉得 没有，只是因为这个帽子的帽围可能不适合你。 OK， 以及帽檐整个。 他又在攻击我哎！ 你看，这不是说实话，这真的很累，就这个。我想让泽华试一下这顶草帽，这顶草帽没有男女之分。 他说他没有攻击你，他说的是实话。你刚才有听到这句话吗？ 好累啊！ 好看，那我觉得他戴这个是还可以的呀。 我要用照片来证明这个事实。真的是， 我这个刘海今天很有问题。 那我也要用人像给你拍。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持续关注今天我们三个人在现场试帽子的过程。 你知道这个帽子问题在于，就是如果你头围太大，或者说你的脸不够小的话，戴这种浅帽檐的帽子的话，就容易把你的整个面部 这样的 就容易让你整个面部显得更大。因为帽子， 泽华，你听我一句忠告，永远要保留你的刘海，永远。 让我说完这句我知道我心的话好不好？就是因为这样的短帽檐的帽子会让整个在你这个头的比例当中占的比例很小，显出你的脸更大，或者显得你的头更大。所以你想要用照片来证明自己多么不适合这顶帽子吗？ 给他用人像拍， 没 把它拍成猪八戒， 而且是轮廓光。好，它赢在了脸好看，所以怎么拍不会太丑。好吧，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试帽子的这个现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真人示范，因为我们三个人是不同的类型，然后性别呀、啊、脸型啊、头围啊都不太一样。 三个人的性别都不太一样。我跟小雨不太一样，那你呢？ 可能我是第三类人群吧。总之希望可以给你们在春夏之际，如果想要入这样的一款单品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些灵感。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稍后继续回答潮流梦工厂。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喝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不要开心就好，人海。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 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素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明明很胖，已经不健身却还在喝奶茶的泽环。 我是今天通过上这期节目发现自己原来那么适合戴帽子的小雨， 看到了全新的自己哈。 那居然有开拓嘞。 我觉得那我应该最后一个介绍，我说我是帮你们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袁一。 只有小雨啊，目前只解锁了小雨啊。 你没有解锁吗？ 对啊，没有解锁呀，发现都不太适合我们俩呀。 我发现了你不适合干的事情 啊， 拍照 啊， 把我们俩拍的都很丑。小雨，你一会儿见到我们的照片，你就会知道。 一会儿大家来评评理， 我根本不敢面对，我知道会很难看。 这个环节 真的，一会儿大家来评评理，男生和女生对于照片的美真的是有着不同的审美。 所以男生拍照的时候会觉得我拍了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是表示我成功了呢？ 不虚的， 对焦是对的，是吗？ 对， 女生有时候宁愿对焦是虚的，也不能把我拍胖了。 对， 以及拍丑了。 我们在乎的是你把我们本人的角度找好就可以了，哪怕是虚的，哪怕背景是个垃圾桶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男生不懂的一点，就照片当中那个人明明就是你长的这个样子呀，你为什么不承认和 不 接受呢？不 是的，那不是我们。 我眼中的你长的就是这个样子呀。 一会儿大家来评评理吧。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现场带来了6款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帽子类型，这个任何一款拿出来，你即使是上下班上班啊，去约会呀、啊，跟朋友见面啊，谈事儿啊，戴着也不会觉得很夸张的，就是很日常很实用的一些帽子类型，包括有我们刚才已经评测过的棒球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佩戴。接下来呢，我们正在测评进行当中的是草帽这个类型，试了2种帽檐的，一种是中度的帽檐，带一些小的设计的，以及这一款帽檐比较小的帽子。我们也说到这种偏礼貌一点的草帽，虽然很轻巧，但是不适合短发来佩戴。 嗯哼， 短发同时包括男生 女生这种长度的算短发吗？ 我这种长度呀。 那我觉得是 OK 的呀，如果它是有个小弧度的，你因为全部放到两边两侧的嘛， 就是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到脖子这边的长度是不是？ 对，然后底下稍微有一个什么卷花那样的一个 卷花， 就是 就烫发的那种， 烫出一个卷来。 对 对 对 对， 我接下来觉得我这种长度其实可以最适合戴的是这种帽檐，相对要在这几款里面日常生活当中算是最大的，因为短发的女孩子通常亮点都会在刘海的部分，就头顶前面头的前侧这一块，所以你要把这一块亮点露出来。然后呢，这样的帽檐呢，通常可以像一朵这个向日葵的花瓣一样， 会把有把脸型收小的效果。 对，因为它整个作为一个基底的话，你的脸在这个区域当中显得就会比较小一些，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向日葵吗？ 最后再非常不怀好意的 坏笑，为什么？ 你但是好看的，但你说向日葵这比喻确实很合适啊。 就是我在做一个比喻，大家听的朋友就会很明白的就想象到这个画面感啊。 是， 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向日葵啊。 你戴这个确实很好看， 所以你想给我拍照吗？ 嗯， 很适合我今天这个衬衣的装扮的。 哎，这一顶帽子在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点帽檐太大了？ 这个不大呀，这个一点都不大。 但这顶度假也是 OK 的， 度假也 OK。这么戴呢就比较日常，就没有什么遮阳的效果。 他的意思是你平时挤地铁和坐公交的时候戴这个帽子会不会有点太碍事儿？ 我没有试过，下次可以试一下。快点，拍照很慢。不仅慢，拍得还难看。 你不要讲话，你如果一讲话的话，他又会捕捉到很奇怪的瞬间。 并没有拍虚哦， 并没有拍虚，真的很丑，感觉要去捕鱼，你知道吗？就对我的人生产生了质疑。 没有，泽华每次给我拍完照，我都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这个人不适合拍照，我只适合动态的活在生活当中。 就叫 flash 或者制服是吗？ 小雨要试一下这顶帽子吗？ 我还没说完，你等一下。哦、好不容易找到一顶试过的帽子，你就要这么快从我头上把它抢走吗？ 休想！ 你又换了一种戴法。 对啊，对啊， 这很像西部牛仔。 就是这样是最普通的戴法嘛，就是正常的把帽檐稍微偏水平的这样的方向嘛。 嗯嗯。 我觉得这顶帽子是适合这样戴的，因为这顶帽子它在上面是有它设计的一个小巧思的，如果像刚才那样戴，可能就会把它就看不太到， 就从正面是看不到， 对， 但从后面是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圈的。 嗯 嗯。 可是我觉得刚才那样戴更俏皮， 这 样戴有点太高级， 就是中庸。这么戴的话，或者你可以稍微歪戴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哦，歪戴好看， 歪着戴一点， 歪戴有点太高级，就不想跟你说话。 那你不要跟我说话。 也并没有想和你说话， 拒人千里之外吗？ 但对，但那样侧面戴是很好看的。 那你可以给我侧面戴拍一张照片，拍一张好，我想自拍，我放弃这个摄影师。很过分， 明明拍得很好看，一会儿你来评评理。 一会儿小雨就可以见证到自己被拍成了什么样。哦，我真的很不适合自拍， 对吧？我来吧， 不然我来帮你拍吧，因为我帮他拍的都很好看。 好， 我来。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听广播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在拍照。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真的非常困难，我觉得是 OK 的，我对你很放心，很好，就这样。好，这个帽子可以交给你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小雨换一下位置，这样你们俩好方便给对方戴帽子。 没关系，一会儿还要需要你来亲自试一下。小雨现在接过了我手上这顶感觉出错率很低的帽子。 他首先选择是向日葵式的戴法。 对呀、啊，我觉得你可以再往上面翘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这样不会大风一吹过，然后立马就掉了吗？ 我们要说的情况呢，不适合在吹沙尘暴的时候来戴这些帽子。什么样的帽子，风一吹都是会被刮跑的。除非你在这个下面像小朋友一样系两根绳子，然后系上。但它吹的时候不会吹跑，只会吹到你的后脑勺而已。 我前天看一部美剧叫做《贝蒂和琼》的时候，那个美剧讲述的是两个好莱坞明星之间的明争暗斗的故事，然后我才突然间的发现，原来有一些女生的帽子是可以通过发夹给它固定住的。 当然了，不固定 这样它就不会被吹掉。 对啊， 和抖掉了， 我都不知道。哎， 是吧？ 对啊，因为 有一些 帽子 很浅顶的帽子、它就是要用卡子固定住的，因为比如说它只占这个头的三分之一的部位， 对对对， 它怎么可能会戴得上呢？一定是卡子来固定的，很多帽子是自带固定的发卡的。 固定以后很稳， 你说的那种小帽子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对，包括有一些帽子是只戴后半勺的， 对， 它都是用卡子卡上的。对、但是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评测范围之内，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这六款帽子都是很日常， 你可以再换其他的戴法。 没有拍照啊，可是相机交给你。 感觉今天这期节目下了之后，我们会在袁一的手机里留很多丑照。 不，至少你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一款配饰。 你为什么不能正经一点的表情？ 他挺正经的呀。 很好看哦。 对，非常好看，很好看呀。所以你再换就是正常的戴法呢？ 再低一点。 这样太低了， 太低了， 这样你的面部会有阴影。对， 这样吗？ 再低一点。 他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会更适合就是撩开的戴法，因为他本儿露小。 他不好意思说你不适合这样戴， 或者是什么我头型有问题啊， 那你可以侧着戴。 他可能不想这样说，我这样我现在侧过来戴一下。 侧着戴还是原意戴更好看。他都不想说话，直接把听乐推了起来。 因为我不敢说话呀，说什么都是错，来给他拍照吧。 这个没 有，送了我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不要轻易的评价了，很难，做人很难，真的很难。 终于找到了，原来小雨戴这样的帽子的话，它只适合向日葵那种戴法。 对，因为它的面部的面积其实是很小的，所以你应该尽可能去展露出你的面部。 你很不容易，感觉说话处处都在 到底还让不让人说了，把我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度很强的主持人搞得真是无话可说。这样其实对，就是同一款帽子每个人戴法其实也是要有讲究的，包括哎，你怎么去选择一个角度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优势去放大，然后去弥补一些自己的，但是你没有什么可弥补的，好吧。 我觉得小雨更适合戴前面的鸭舌帽。 鸭舌帽是他，我觉得就是因为、 哎、刚才那个侧脸很好看， 因为鸭舌帽跟小雨是有冲击感的，平时我们见到小雨都是这样就是非常优雅的状态的，但是鸭舌帽在他身上透露出了俏皮可爱和那种活力的状态， 就是把我的本质透露出来了。 对吧？对对对，就是熟你的人可能会看不到你的那一些。 那我觉得这个大檐帽是不是侧面会比正面更好看一些？你看， 因为你这么戴的时候，就是把它稍微帽檐整个裸露的面积更大一点的话，它整个拍照的话，不管是正面拍、后面拍还是侧面拍，都会更有层次。 嗯， 对，所以这么戴是很好看的。 所以这三顶草帽当中，最适合小雨的是第一顶。 有蕾丝的那个， 对，有蕾丝的那个。 这是草帽的环节，我觉得草帽就不建议男生太轻易的去尝试了。 男生就西部牛仔了，就那种低的。 那你能不能试一下向日葵？ 也是那种戴。 你戴向日葵很像西部牛仔啊，这男生真的不适合戴， 简直是个笑话本尊。 我想给你留一张影像，这样以后你欺负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拿这个照片。 我要把刘海露出来吗？ 对。你这样真的很像，他这样很像那个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个绿色的植物叫豌豆吗？豌豆精。对对对，哇，这样更精彩， 太吓人了。 好，草帽的环节我们先暂时试到这里，接下来我觉得是这几年非常流行，但是很多女孩子或者男生都会望而却步的一款帽，叫做贝雷帽。 嗯， 贝雷帽真的不好戴， 对吧？你看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反应。嗯，但是我今天很想尝试一下，因为贝雷帽它的在做搭配的时候其实是很百搭的。 对， 你不管是休闲还是正式都可以用贝雷帽来装饰， 但是感觉贝雷帽会容易把整个人的造型就是会感觉很瘪。 贝雷帽我觉得比较挑脸型，挑五官。 我觉得戴的好的确实是泽华，他确实有很多成功的范例。 嗯， 我觉得可以让他先示范一下，你认为这几顶贝雷帽当中你最喜欢的最好配的是哪个？ 泽华有一次是戴了贝雷帽之后惊艳到我的，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看？好像是那一顶棕色的， 这一顶吗？嗯，就是最挺阔的这一顶。 对，这顶是泽华的帽子吧？ 对， 没错。 嗯， 但是这顶如果放在货架上的话，就会让人想起自己的爷爷， 老头帽嘛。 对， 再叼一个那种老式的烟斗， 对，而且是那种就是受过西洋文化熏陶的爷爷。 对， 嗯，而且好多，基本每个人爷爷都会有这样的一顶帽子。 对， 你回去翻吧，都会找到。 那你带出爷爷的感 觉？我没有这样时髦的爷爷。 他是，对，他是这么戴的，就是我依然还是 我今天的刘海的很有问题， 有点像不像那种就是侦探电影里面的那种 福尔摩斯吗？ 对，那种感觉。 我觉得福尔摩斯戴的可能是这种爆头帽。 对，他戴的是那种， 是爆头帽。嗯，这是一款就是自己已经有形状的一款贝雷帽，是不需要去调整的贝雷帽。 我每次戴帽子，我真的很喜欢 这一款，应该不能叫做严格意义上的贝雷帽。 对， 这么戴太难看了， 它不算贝雷帽， 太难看了。他今天已经找不着任何的方式来， 啊，现在无论怎么样 都无异， 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现场可能最适合来塑造。这个形象的应该是这样一顶帽子，这顶红色的我很想尝试一下。 这帽子很喜欢。 这顶帽子，但是 而且可以随意的调整。 对。 你为什么要使劲往下拉？ 这个好好看呀。 而且有点像那种，这个也可以叫画家帽。 对，小画家感觉像， 叫小画家帽。嗯，可以随意的调整它的角度。 走啊，我想挑战一下你刚刚那顶帽子。 就是我现在头上戴的这顶可以随意塑造形状的这顶帽子，就适合有刘海的女生， 非常好看。 适合后刘海的女生， 嗯，对，刘海必须要有造型。 你要像我们这样男生这种刘海轻薄的，风一吹的话立马很奇怪， 完全露出来。 可以给我拍照吗？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绝美。 拍照吗？可以把我拍的好看一点吗？ 我拍的都是最真实的你。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现场给各位评价的六款日常生活当中很实用的帽子类型，到底要怎么来选择更适合自己脸型的那一款。你刚才的笑容很狡黠，感觉我拍出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 这款帽子圆衣带真的是非常好看，很适合，我觉得不容易拍出难看的照片。 不不，他给我拍出来又不白又不瘦，然后还满面油光，这怎么难看怎么来。他还把我放大到无限大，很过分。 你自己看镜头当中是很漂亮了。 好了，但是我们要用照片来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啊。哎，所以我这顶红帽子泽花你会怎么来戴？因为有后刘海的女生，或者你刘海是有造型的女生，都是适合用这样的贝雷帽来熬造型的。 我也忘了呀，我这个帽子买完以后我就没怎么戴过。 而且对于头发的长度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要你有刘海就可以。就如果你露一个很光秃秃的板肉的话，可能会很奇怪。 但我真的很奇怪，我每次戴帽子的时候， 你戴的话就真的是应该穿背带裤的小画家啊。 而且我喜欢把这两边给它整一个小凹槽。 为什么？ 不知道，感觉就很喜欢，很想这样槽一下。 需要我帮你调整一下吗？我已经看不下去要自己上手了。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成你？干嘛？ 我觉得调整过之后并没有变好。 大家快来看一下视频直播，他在整我哦。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 我刚才变成了河马，现在变成了海马。你真的很不会给男生戴帽子，男生不适合把这个帽子往后去拉。 越戴越奇怪，简直。 哦、oh. ， 好啦，就这样啦。 给小雨戴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帽子你往后拉好看呀。小雨刚刚一直在等着咱们去夸他戴那顶土色的帽子，但是咱们都没有， 并没有人 没有，我是想被吐槽，因为我觉得我戴那顶帽子是不好看的。 那顶帽子很难有人能戴好看， 很难看、嗯。我戴上之后， 你不用再戴了，换下来吧。 好的， 换那顶红的吧。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刚刚入手贝雷帽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现在正在试的这一款红色，比较容易塑造形状的这一点。我觉得这样中规中矩戴就很好看了。 对， 嗯，不用去调整了。 这帽子我当时买的时候有点心疼哎。 不要说价格，我们不想听。 因为我觉得价位跟材质不符。 但是戴上去以后很 对， 很显肤色。 嗯， 对，可以给小雨拍张照片， 你也可以低价转卖他， 你也可以直接送给他，直接送给我吧，因为毕竟这是我唯一一款戴的好看的帽子。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在现场教大家怎么样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帽子。为什么有冷笑？挺好看的呀。 还可以，还可以。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雨比较好看的照片哦。 所以我想试一下那一顶大家就觉得很不好驾驭的那一顶帽子，我现在有点自不量力，想要去尝试一下这顶帽子。所以通常你会怎么戴？这么戴吗？ 我喜欢这样戴。你 OK 啊？ 但是如果把这顶帽子的帽檐就是舌头的部分唇朝后的话， 嗯， 好像就没有什么亮点，对不对？ 对， 嗯，所以稍微偏一点。 哎，你戴这顶帽子是完全 OK 的，因为跟你的发色非常配， 就是融为一体， 很好看。不，还不是融为一体，是有渐变的，我觉得很好。 那可以拍照吗？值得留影， 值得 摄影。 我觉得今天这一顶泽花这顶帽子圆衣带是最好看的， 那送给我吧。 可以啊。 那我要红帽子哦， 红帽子我也想要哎，怎么办？咱们俩打一架吧。 可以， 现在就打吧。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打架视频。 你可以拿一个鸭舌帽来跟我换。 这样就拍不到帽子呀。 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我真的很期待你给我拍照片了。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为什么这么惊悚？简直是惊悚本尊，好吧？还算是能够体现出一些帽子的状态。可是我们这样，其实还有另外两顶鸭舌帽。我不知道你在买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在里面。这个是它的亮点在于像麻布的那种编织，然后旁边有一圈非常海滩的元素，就是贝壳。 这个帽子我必须要说，我买回来以后就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戴法， 合适的机会， 每次戴都觉得很难看。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穿就是那种海滩的衣服才能穿戴这样的帽子，但是又太厚，对不对？ 而且它不也不鼓，然后就上面不够。 那你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大家看仔细看这个细节，这个贝壳很好看啊，而且它这个草编织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也很好看 呢。麻布，麻布， 对呀、啊。 那你来戴一下，示范一下吧。 从来不好看，从来都不好看。 你看，人类都是这样，在购买的时候觉得这一款东西没有会后悔死，可是买回家以后呢，一次都找不着用武之地。天哪，它像一个小笼包了一样。 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陈妍希，那不是小龙吗？你骂谁？但是照片里面没有那么奇怪，真实的生活中看会更奇怪一些。哇、哦，棒！ 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这顶帽子？ 想。那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做示范的嘛。哇，真的很像厨师。 因为这帽子本身很大。 对，它就整个就自身就很鼓， 对， 然后你又把它压不平， 这帽子不容易戴好看。 你看，如果把它压平了，就很像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帽的小行家，是不是？感觉还是小行家最近报纸卖的不错，收入挺不错，换了顶新帽子，奇怪吧？ 有一种育儿嫂的感觉，你戴这个帽子， 你怎么不说像坐月子？ 很适合哄孩子。 怎么戴都可能，如果再歪一点戴呢，就会跳出那种新疆舞，就是感觉可以甩头。 太大了， 太奇怪了呀！ 了奇怪的一顶帽子。 小雨要尝试吗？ 也是我戴好看哦，因为我头围比较大， 对， 可能适合我。 我完全 hold 不住这样的帽子，感觉偷戴了爷爷的帽子。我还是最喜欢这一顶了。 啊，我也不行。 哎，你还可以，你真的还可以，你算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好看的。有一种陈慧琳的感觉， 你算也是体现出这顶帽子的价值。 对，不如跳舞，什么都不如跳舞。它就本身太鼓了，所以各位买帽子的时候，这种太鼓的帽子不能买。 稍等啊、哦， 但这个贝壳细节确实很好、 就是。所以就是也提示大家，就是当你自己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一定要选择一款更加能够塑形的帽子。 嗯， 就比如刚刚那顶红帽子，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去摆布它， 对， 不会这么的。嗯，局限性那么的大， 嗯 嗯，所以那顶呢，红棕色的那顶、 啊，那个很好看，那个就跟那个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的， 跟红色那一顶哈， 对，可塑性非常强，它这个就完全可以带出贝雷帽的感觉， 嗯哼，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顶贝雷帽，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它的尴尬之处在哪儿吗？它那个小铜片，我不知道是应该朝前还是朝后，你不要把刘海挡住，相信我们。 哎呀，我戴帽子很喜欢把刘海挡住。 感觉很像是宫廷人士，小雨不禁乐出了声。今天这一期节目非常精彩了。 他说的是那个周杰伦有一首歌，也是跟那位宫廷人士有关的。 太难看了呀，简直！ 哎呀，那我换一种嘛。 感觉很像满族人啊，就是清朝留长辫子的时候。 大家记得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找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这样好一点吗？ 没有， 因为刘海的问题吧，刘海的问题吧， 很难看。 你们来挑战，很好看，但这个帽子的问题就在于， 刚才在说这顶帽子非常好驾驭，可是分分钟就破功说。 女生真天生会比男生戴帽子，会比男生会戴帽子。 就是从泽华头上摘下来戴到元英的头上，我会瞬间被惊艳到。 那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至少我比男生能看一点吧，我觉得至少不会那么差。 而且这个帽子的可塑性非常高。 对呀、 啊。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材质实在是太厚了， 所以不太适合春，夏天就不能戴了。可能春天就像这种倒春寒的日子，其实还挺适合。 嗯。 这两天天气还可以，再暖和一点都不行。纯羊毛。 我觉得这样 可以啊，就把一个耳朵遮住，然后另外一个耳朵露出来。 对啊， 这样在露出来这个耳朵这边，大家可以选择一款比较夸张的耳饰， 嗯哼， 就可以把亮点都突出。 小雨有一款非常夸张的耳饰，戴这个应该就 非常好。他的朋友真的非常有眼光。所以小雨，你想要挑战一下这顶帽子吗？ 想 算挑战了，就是尝试一下。这种可塑性高的帽子，你可以一顶戴出很多顶的效果。 大家应该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吧？三个主播全程都在自己互相试帽子。 因为我们三个人刚刚说了脸型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从一开始就开始看我这个节目的话，不要打岔。 快给小雨一个特写。他怎么可以戴得这么瘪？ 戴这顶帽子就是一个笑话耶， 因为 我自己看不太到，所以就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怎么样去测试自己的这个。 你要不要来帮我一下？ 大家听我讲知识点好吗？ 好好好，知识点。 因为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的脸、你的头发、你的发型和你面部裸露出来的部分都是要成比例的。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下，当你直视镜子的时候，你的头发，也就是说发际线，这个发际线，这个发际线怎么算呢？就是说你的头发最下部的这个位置，到你头顶有头发的地方，这一个长度就叫做你的。颅顶的高度，颅顶的高度，如果你有刘海的话，一定要把刘海算进去。我们三个人里面，我和泽华因为本漏比较大，所以我们会用刘海去遮住自己的本漏，所以颅顶的高度其实就约等于我们的刘海加上头顶这一块头发的高度。而小雨他没有刘海，所以他的颅顶高度就会自然的比我们俩要更浅一些。所以戴帽子的时候，像颅顶高度比较浅的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一定要利用帽子去把这个颅顶的高度提升。而我们这种颅顶高度本来就已经比较高的人，就不要再把帽子往上戴了， 嗯， 因为这样就会把你整个脸就拉成一个马脸那么长。所以像我们这种颅顶高度高的人，要把帽子往两边去戴，或者往后面去戴，去中和这个颅顶的高度。而小雨刚才为什么这个帽子戴到头顶以后觉得很奇怪，是因为它颅顶高度本来就低，然后还把帽子上面全部压平， 嗯， 整个颅顶就没有高度。对， 现在好一些， 这就是到大家的一个自己可以去自测适合什么样帽型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方法。其实也适用于在剪发型的时候，你可以跟理发师去沟通， 嗯， 是的， 一个角度，这样就会好很多。一定要颅顶这个地方一定要饱满才行。 但这顶帽子还是很奇怪。 不奇怪，这个帽子本身 不好看。 你要自己去戴，对着镜子去照去。 其实他这么戴好看呢。 对啊，是好看的。 对啊。 他对自己的颜值有误解。 他对好看有误解。 对，你说的对。 好，贝雷帽这个事情，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去驾驭。 嗯。 只要你选择一款自己能够打理的，然后适合自己的这个颅顶高度和自己脸型的一款。如果选对了的话，它在日常当中其实搭配的范围很广。 我们今天戴其实都不够标准，那种贝雷帽 不需要标准戴法，但我只是说贝雷帽这种帽型你还是戴这顶帽子最好看了。 我非常喜欢这顶帽子， 一会儿低价卖给你吧，怎么样？ 可以啊。 就是贝雷帽的搭配的时候，你哪怕穿的非常 freestyle 或者很休闲，或者很 hip hop 或者很正式，其实都是可以驾驭得住的。 是的， 它是一款比我们现在目前评测到的所有的帽子款型里面跨度最广的一款帽型。 还有几顶呢？ 接下来下个半点当中，我们会继续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来测评礼帽、抱头帽和渔夫帽。稍后见。 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就是是不是他今天戴什么帽子，我主要干坏事。 如果再戴个口罩的话，可能会把他抓起来。 但很日系， 嗯， 对，戴这样的渔夫帽就很容易日系，所以小雨你想尝试一下吗？ 想。 这顶帽其实你也有，对不对？ 对，我也有，但我上面那几个字是了无生趣。 很符合你的定位啊。 我觉得这个帽子，我觉得还挺适合，就是女孩子，比如说，在有一些就是真的没洗头的状况下，就戴这样的帽子，大家不会觉得很违和。 你听明白了吗？就是没话好说。 对，实在找不到什么形容。 我说这我的表情这么明显吗？ 嗯，对，很明显。 可是我是觉得小雨，你今天真的不太符合你自己开篇时候想的，说你完全不适合戴帽子。 其实挺符合的，只有那个鸭舌帽很适合的。 嗯，只有鸭舌帽和那个草帽是 OK 的。贝雷帽你找到了合适的？ 也还好。 渔夫帽也还好，并没有不好看啊，比泽华戴的好看多了呀。为什么给我一个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所以我是觉得渔夫帽的佩戴呢，它是有就是极具减龄效果，就是那种效果是肉眼清晰可见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配合自己的装束来搭配一下。 而且渔夫帽功能性很强，你出去郊游的话，或者带着狗狗啊带孩子出去散步的话，戴那个又可以遮阳，其实还挺休闲挺好看的。 然后我现在上身了一下这个豹头帽，我真的是觉得豹头帽我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豹头帽一定得压低。 一定要压低吗？ 嗯， 这顶帽的帽围我估计小雨可能戴不上，它还挺紧。 他又在攻击我哎！ 可是压低了以后不会觉得很 man 吗？ 确实，你这帽子戴的 豹头帽压舌其实跟压舌帽是类似的。 正常应该是平的吧？ 不不不，豹头帽就是这样的弧度，跟正常的压舌帽是一样的。 我说戴平呀，就压再压低一些。 还要再压低吗？这是怎么看？ 没有办法再压低了， 对，不能再压低了， 会像去干坏事儿。 我是不适合的，来交给你们吧。 完全不适合， 这个帽子不好驾驭，而且我很有可能会戴不上哦。 接下来就是小雨戴不上的时刻。 我觉得长发女生是更有优势的，因为它依然跟鸭舌帽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整个这个帽子的弧度和它的鸭舌会让人觉得 真的很紧。这个帽子 是不是我戴有点紧？不用说它了，但是好在可以调。 我没有办法驾驭 它，侧面看是好看的， 对，是很好看的， 但正面看的话就 如果它的维度适合你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三番两次提到维度不适合我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有什么值得不能说的呢？ 就说我头大。 对啊， 头大聪明啊。 而且小雨一直在夸你戴每一款帽子都很漂亮。 我没有，真的，你们很过分。 然后你每一次的礼貌性的回击都是说这个维度的问题。 不，就是你选帽子最基本的不应该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 size 吗？ 不行，小雨戴这个帽子也不行。 不行， 失败了。 那让泽华试一下， 就是阳气不起来。 这个帽子很难戴，我至今也没有真正的戴出过门。 而且它其实是虽然是黑白的，但是是有点那种格纹，不太好搭衣服。 你竟然今天这顶帽子是你戴的所有帽子里面最好看的？ 因为把脸都给挡上了吗？ 没有，你戴这顶帽子竟然有一种那种男，就是男主角的感觉。 对，转过来吧。哇，这顶帽子可以送给你。 可能戴了这顶帽子之后，从此你的人生就会走红。 男明星吗？ 开始变得不一样。 然后你把那个帽的帽檐往后呢，朝后戴会好看吗？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就多了一份俏皮感哎，就它会比鸭舌帽感觉没有那么的俗气。 但我觉得这顶帽子的话，往后戴不太好看，因为我觉得往后戴的话会有点像要烤羊肉串的。哎 今天大特价5毛钱一串， 自然多放一点，要双倍的， 没有问题。 好吧，豹头帽呢，就是说如果，但是这样侧戴也可以啊，就是感觉会很调皮。 嗯，侧戴是 OK 的。 我是觉得豹头帽它其实基本的原理跟鸭舌帽是类似的， 嗯， 只不过它在帽顶的弧度上面会比鸭舌帽更平一些，而且它的材质和它的颜色可能会比棒球帽只能搭配休闲运动风会跨度更大一些。 嗯， 所以如果你的脸型是可以驾驭得了豹头帽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豹头帽而不是鸭舌帽。 对 对，因为鸭舌帽每个人都会买，但是豹头帽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hold 住的。那接下来就还剩最后一款礼帽了。其实礼帽还是相对会比较好戴一些的，我觉得这一次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让小雨先戴这顶红色的。不要抗拒，这顶红色很百搭，真的很棒。 他说你是反其道。 什么呀？怎么样？ 好看的 这款枣红色的帽子，不仅颜色，而且它的帽型整个设计的就非常的不容易出错。 很适合小雨的气质， 而且也不会觉得俗， 和我的维头的维度吗？ 对，都很贴合。 对对对对对，一切都是刚刚好，非常 match， 可以说很好哟，很棒。所以这样的礼貌，因为它的帽檐呢，它的这个宽窄度是正好的，所以你不用刻意的说按照我们之前说向日葵戴法，还是说非要压得很低，其实你稍微找一个适中的角度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哦、 所以你发现没有，小雨适合这种宽度 的，对，戴帽檐的，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样的比较合适， 这样的帽檐，所以你以后买帽子就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方向了。嗯， 好，反其道可以给正道了。 好，什么呀，你不想尝试礼貌吗？泽华， 人间正道是沧桑。 男生是不是很少会选择礼貌？ 男生的礼貌 很没有礼貌，但是这样的就是毛毡的帽子，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存放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嗯， 它的，你看我今天戴了一个帽托，这个帽托必须时刻的放在帽子里面，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压坏，帽 就会变形。 对，而且这样的羊毡的帽子非常容易沾灰，嗯，所以不好打理。 我曾经一直想要在家里买那种假人头，然后放上帽子。 你们没有夸我，难道我不好看吗？ 没有小雨那么惊艳。 哎，是好看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分神，因为刚才泽华那个角度面向我，他是没有帽檐展现出来的，所以我就很想从他那买点羊肉串吃，非常的饿。已经18:40了呀， 突然闻到了孜然味儿。所以小雨，你想尝试下那一款更加百搭颜色藏蓝色的帽子吗？所以那一款礼帽跟这一顶相比，它的帽顶没有这么的圆润，它有稍微尖一点。 男生普遍是这样子的礼帽， 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对， 让我来反其道的尝试一下， 非常的好看的两顶礼帽哟。 这款的话，我觉得小雨戴可能不会有刚才那样那么惊艳， 因为它颜色的问题，它颜色相对就会低调一些。哎，枣红色很显肤色。 哎，我觉得这个更好看。哎， 哎，我觉得红色好看， 我也觉得红色的好， 因为我觉得就不衬肤色。 嗯， 但是跟它 会显得人比较暗沉。 大妈，你把那个尖角朝正中间，它帽子是有尖角的，是在顶上。对，对，这个帽子戴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就是这种羊毡的帽子戴的时候。一定是要找准它的这个漩涡的，漩涡要正对在中间，因为它会相对更加的正式一点。然后戴的时候一定要两个手戴，两个手拿，不要一个手从旁边这么去扯它。嗯，因为我刚刚说羊毡很难伺候，如果你长期用一边去摘它和戴它的话，它会变形。 嗯 嗯，我觉得红的更好看，这个帽檐相对稍微有点浅，所以泽华刚刚说的很对，你适合一定要就是。帽檐一定要有一定的宽度， 对， 中度也不能太宽。来吧，给正道吧。 对， 你不是说男生都会戴这样的礼帽吗？你不想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礼帽泽华戴是很安全的。 今天终于有一天，泽华戴起来是正常的了。但是 这么难得吗？ 就是。可能你今天的衣服有问题吧。 对，今天咱们三个人试了2个小时的帽子下来，发现泽华是最不适合戴帽子的。 对，但是他却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日常生活中戴帽子次数最多的人。 嗯，原因虽然帽子很多，但是其实他平时生活当中戴的次数不太多。 我特别怕被人骂作，所以我就，所以这样的帽子 完全没问题， 戴法会稍微好。 你今天这身戴这个帽子更合适一些， 特别好看，特别的好看。 那我就不摘了哟。 别摘了呀。 此时此刻我们要开始用照片的形式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一起现场跟大家评测的这六款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找到的帽子类型，分别有像这个棒球帽，然后礼帽、草帽、豹头帽、渔夫帽以及贝雷帽。 嗯， 对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刚才呢 惊悚时刻。 对，惊悚时刻，欢迎各位现在赶紧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因为看到我们丑照的时刻就要来了，尽情的嘲笑我们吧。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很真实的一面在于我们现场全部都是真实的现拍的照片。嗯， 而且没有用什么修图软件， 没有， 根本没有时间修， 根本不可能修，而且有些人的摄影技术那么的烂，所以如果这样的照片看起来都会让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说明如果加上修饰，你戴上帽子的这个修容的效果会更好， 是 会更明显。好，现在我们开始从第一张小雨戴棒球帽的照片开始。这个时候小雨还沉浸在我不适合戴帽子的阴影当中。 嗯， 所以摆的 pose 呢都略显僵硬， 很正经。 而泽华呢觉得自己是三个人当中最适合戴帽子的人，非常的轻敌， 多好看， 觉得自己简直是好看爆炸， 真的。 然后当时呢，我戴了一顶这个帽子， 他给自己用的滤镜。 哦、 你有发现没有？ 我调了光，我真的这张照片我调了光，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自己最好看、嗯， 真的吗？ 真的， 因为他用了滤镜， 过分。 我们都没有用滤镜哟。 好，那我们往后看吧。明明小雨比我好看、啊， 没有。 但是俏皮小雨戴这个粉色很好看， 啊、小雨戴这粉色很好看啊、嗯，根本不需要滤镜啊。 粉色， 我那张不用滤镜根本没法看。这顶灰色的帽子小雨戴也很好看，这顶好像咱们就没有照片。对，接下来就是小雨最优雅的时刻了。但是这个 草帽很适合他。 对， 嗯， 这顶就是帽檐相对窄一些了，所以这样的窄帽檐可能你就要 pass 掉了。 这是小雨的个人写真嘞，哇！ 让这张照片多多停留一会儿。 真的应该少喝一点奶茶。 不，其实不怪你，咱们俩互拍的照片都很丑，因为离得太近了，而且还用了什么人像功能， 毫无棱角可言。我给你拍的很远呀，他又使用了滤镜。 这个我没有用滤镜，完全没有用滤镜，完全是正常的，拍的黑漆麻糊的。但是这个是刚才戴那个最宽的帽檐的草帽的时候，把它稍微斜着戴一点的效果。这是小雨用这个草帽，然后用向日葵的戴法戴出来的，很好看啊。 嗯，这个帽子他戴也是好看的。 嗯，这个帽子 OK。 你刚才为什么瞟我白眼？这样弯着戴也很好看。 嗯 嗯，所以帽子其实同一顶也可以用不同的戴法、嗯。 男生这样戴也很好看。 哪里好看？请问？ 非常有喜感哟、哦。各位男生以后可以带向日葵的方法出门。 这顶你像不像那个豌豆的植物豌豆人？这就是那顶红的贝雷帽，你给我拍成这副样子。 哎。 啊，他给你拍成这样了吗？ 对，但是我其实是喜欢 这张好看。 对，我喜欢这顶的。 我也喜欢。 对，这顶红色的我一会儿要拿走。 那你当头像好了。 那不用了。这个， 他完全不说话。 不是，我说 这还就过。 我想说，亮度更红的帽子其实很衬肤色。 啊、 嗯，所以它不挑皮肤，跟唇膏是一样的。嗯、 对。 就不管是什么样肤色的女孩子都可以显得很。 他为什么当时说不挑肤色？不管什么样的肤色都是 OK 的。这张刚才那张很好看， 我觉得袁一今天戴这顶帽子非常惊艳的， 就这个棕色的吗？ 对，就是我跟泽华戴的都不太适合的， 但这顶帽子真的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住， 真的。 那你如果你拿回家的话，你会想再拿出来使用吗？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说这个边上这一圈带贝壳的吗？ 不是，就刚刚那一张， 他不会的， 咖色的吗？我很想带走， 哎，便宜点卖给你了， 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拍这照片挺好看的呀， 好看 包 啊， 这哪里好看？ 我说你那张好看 啊啊，好， 这个很丑， 但是我觉得照片要比本人稍微友善一点， 很青春呐、啊， 嗯， 青春阳光。 但本人真的很笑话，我不是说这个，我说你刚才， 你为什么给人拍成这个样子？ 我后面的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啊。 诶，公公他偏头痛，公公他偏头痛， 这点也很好看，我很喜欢。 嗯哼，这个小雨就。被拍得很奇怪， 你看你的渔夫帽感觉像不像坏人？ 很坏哦， 是不是 惊悚的感觉？ 感觉像是就是名侦探柯南里面那种干坏事的人， 被人抓走， 对，要被抓走。 小雨很有喜感哟， 这顶帽子只有你留了影像。我觉得这顶红色的是今天第二好看的。 嗯、哦，红色的是好看的， 枣红色礼帽。我自己自拍了，不需要你了。这个蓝色我觉得没有你头上的这一顶好看。 嗯。 好了，这是全部今天的照片了。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最后再跟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呗，就是什么样的脸型适合戴什么样的帽子、嗯、以就是泽华这样就是在男生当中属于小脸型但是脖露比较大的男孩子为例的话， 他其实算百搭脸型，我觉得 对，他还挺百搭，除了脖露是一个硬伤以外，所以就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大家一定要测算一下颅顶的高度， 嗯， 然后去选择能够去掩盖掉一部分脖露的部分，然后呢去缩短一下脸部的比例的这样的一些帽型，比如说像这样的小礼帽，再比如说贝雷帽，再比如说棒球帽的某一些戴法是可以的。 哎，我这个帽子你们俩都没有试过哎。 我们不想试。 那是吗？ 那试了之后好看的话会可以拿走吗？ 那还是不要试了。 然后小雨这样的颅顶高度稍微浅一些，但是脸型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缺陷的女孩子，就可以其实跨越的角度就很大了。只要选择size 合适的，我自己都没有底气。只要选择 size 合适的，然后戴法可以去多变一些， 对、 基本上没什么挑的。 那你说他脸型基本上没有缺陷，有缺陷的那部分在哪里呢？ 是没有缺陷啊， 你说基本上吗？ 好了， 非基本之外来。好，现在以袁一自己为例。 然后我是那种就是圆长长圆形的脸型，耳朵也比较大，但是我现在因为有刘海，可是呢我的头发长度又不够长，所以呢在我这样的状态下就不太适合戴鸭舌帽，所以可能会选择帽檐相对宽一点的礼帽，和贝雷帽会比较适合一 些，那个大的也很合适。 对对对，帽檐一定要有足够的宽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帽子类型，希望可以给各位在春夏到来的时候选择这样的一款很百搭很实用，拍照还可以选联想的配饰的时候一些小灵感咯。 马上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了，挑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帽子很出彩。 对，可以去旅行，然后拍照造型，然后你每天在酒店如果回去太晚的话不洗头也没有人会发现。 当然戴帽子事实证明也是需要洗头的了。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你摘下帽子那一刻可能会很尴尬。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戴着跟第一时段一样的帽子的泽华。 我是以后可能每期节目都会戴帽子的小雨。 我以为你每期节目都不洗头。 好，稍后为你带来活力牛津课，拜拜， 拜拜， 再见。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可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伤害。